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旭所作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桃花溪这首诗是他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境而创作的写景诗。诗的大意是，一座高桥隔着云烟出现，在岩石的溪畔询问渔船，桃花整天随着流水流淌，桃源洞口又在清溪的哪边呢？本诗通过描写桃花溪优美的景色和作者对渔人的询问，书写了一种向往世外桃源、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全诗构思婉曲，情韵悠长，创造了一个饶有画意、充满情趣的幽深境界。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此时的大唐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张旭写下这首作品，恐怕也是想表达与陶渊明同样的心境。诗名中提到的桃花溪的具体位置曾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桃花溪与陶渊明所谓的桃花源，在今天湖南省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附近。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知名的旅游景区，景区内有滔滔不绝的沅江，后面是绵延起伏的武陵群峰，境内古树参天，修竹亭亭，兽藤缠绕，花草芬芳，还有石阶曲径，宛若一片仙境。从近代起，桃花源这一带便开始有了建筑，或许正是因为风光秀丽，远离尘世，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才以此地为背景写下了《桃花源记》。他用浪漫主义的大手笔构造了一个没有纷争、没有剥削、丰衣足食、怡然自乐的理想王国——桃花源。这篇作品问世之后，更是桃花源声名大起。桃花源地区到唐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但在元代时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大文豪都曾到过这里并留下墨宝。现在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景点，同时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可供游览。此外， 桃花源的桃源山在历史上也是中国古代道教圣地之一，有第35洞天、第46福地的美誉。在桃源山上可以感受道公巨子、高阁流霞、渔舟唱晚的原乡风情。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条白鲶鱼精在桃源山前的潭中兴风作浪，祸害生灵。少年英雄黄文智降鲶鱼精，最后却因为精疲力尽而殒命海底。从此以后，这儿的山更绿，水更幽，景色更美了。去桃花源的最佳季节自然是春天。春暖花开的时节，桃花盛开，千树万树争奇斗艳。沿桃花溪漫步桃花林，人便能看见沿岸姹紫嫣红的桃花开得正艳，水映花色，映红了半边天。漫步桃林之间，听着流水潺潺，抚着清风习习，此情此景如真如幻。此时如果您再吟诵起张旭的这首《桃花溪》，一定能理解他为何如此向往此处了。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葬。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北京四合院是人类居住形态中独具特色的典范，除了满足人们实际的居住功能，它更是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集中体现。从门楣到院落，从装饰到布局，甚至一砖一瓦、一花一鸟，都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之胡同文化系列，北京四合院。2015年4月21日，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第一批30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在北京有3个街区入选，这就是北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北京市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和北京市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 这个位置过去就相当于过去元大都的东南角，这个忽必烈就颁诏嘛，旧城居民想迁往京城者啊，这就过去进行新的，就相当于一个北京的新城，资高权重，实际上就是有钱的人和从政的人优先，他们优先，乃至以地啊八亩为一分自造宅所，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以八亩做成一块一块像棋盘一样的格局，每一个格子大概在八亩地做成一个街巷啊，那你不能越制嘛，那么在这块呢你自己掏钱盖房子，从1276年开始建，建了10多年，元大都留到现在北京最好的胡同就是棋盘，像棋盘一样，我们六条3456这四条胡同保持着这个明清的这种风格。 这个说话的人叫荀连忠，是东四街道工委书记，在北京三个历史文化街区中居住人数比较多，社区特点最明显的正是东四街道管辖的东四三到八条，一条条规整的胡同里有不少完整保存的四合院，居住过诸多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历史名人。最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是位于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的院落。四合院顾名思义是四面房子围成的院落，坐北朝南是正房，东西两边是厢房，朝北的是南房，老北京有时候称之为倒座房。从形态上看，四合院的特点是保守、隐私、安全，这和明清时期人的含蓄保守的性格有关。四合院以家庭为单位，王爷高官的地位固然值得艳羡，但是小康之家关上门侍弄自己的小日子也是美滋滋的。古人也特别讲究门第门楣，人们社会地位的物质载体集中体现在这个门上，当时人们在建筑住宅时是规规矩矩的，什么样的财力和身份就选择相对应类型的门，现存最常见的是广亮门和如意门两种。广亮大门是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所用，如意门则是普通官宦士绅、小门小户所用。广亮门有4个门簪，如意门有2个门簪，门簪又叫门当，古人在婚配上讲究门当户对，就是从这里来。 看这个门楼，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过去坐进去的，它实际上比如意门要大，有可能就是过去是一个官宦人的官员住的宅子，过去可能被一个富商给收购了，但是收购以后，对不起，你可能住不了这么大门楼。其实门楼就代表一个门户人家的这个经济状况。 门楼的装修、雕饰、彩绘，则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例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此外，嵌在门簪、门头上的吉祥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有的是古训，有的是歌颂自然之美，有的是铭刻处世之道，风雅备至。四合院的大门一般位于宅院东南角，在八卦中 这个位置叫做巽位，在风水上是吉祥的位置，是柔风润风吹进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合院的门一般是红色，实际上在过去两扇门都是由黑漆油饰，门上有黄铜门帛一对。当然主人的财力不同，最直接的影响是四合院的大小不同。小四合院一般是北房三间，一明两暗或者两明一暗，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可居一家三辈，祖辈居正房，晚辈居厢房，南房用作书房或客厅。再大一级是两进院。如果说小四合院像口字，这个就像日字。两间的院子分为前院后院，或者外院内院，内外院的院墙之间会有月亮门垂花门等连接。三进院以上就属于大宅门了。古人有诗云，庭院深深深几许，庭院越深越不得随意登堂入室。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刘平泰先生是这么说的， 主人住正房，大儿子二儿子佣人住南房。有人提问说我们闺女住哪儿啊，净说儿子东房西房，这闺女女孩子，北京这胡同对女孩子要比男孩子还重视，让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培养她成大家闺秀，懂规矩。给她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主人的后边住。你看后边这两排房啊，这女儿要想出去，鄙人大人能发现的，像来客人呢，那都住主人后边。哎，这就是北京特色，就是对女孩子 女性的活动空间。所谓的大家闺秀深闺，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在现代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域，三进院以上的四合院都是数得上名号的故居或单位。古建筑学家马秉坚提到一个观点，故宫可以说是最大的皇家四合院。 古代啊，对于色彩啊，谁用什么色都是非常讲究的，这也是一种文化啊。我们中国呀，从秦代开始说起呢，秦代是崇尚黑色，秦始皇那个服装就是黑颜色的啊。到了汉代呢，他又把红的元素加进去了啊，就是黑红两种颜色。你比方出土的那个喝酒的耳杯，它外边是黑漆，到里边就是红漆，这叫什么呢？我们叫它黑红镜。 是哪个镜？ 镜是干净的镜 啊、哦，黑红镜、 就是过去唱花脸的那个镜，生旦净末丑那个镜。 嗯， 像我们老百姓这个住宅的门，凡是民宅都是黑，都是黑红镜。然后呢，纯黑的门呢，上边贴两个红对联，那就是又有红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是搭配的非常漂亮的。什么人才能用红色呢？就是一个是帝王啊，像帝王像皇宫王府，他用的是朱红，而且是二朱红，很鲜艳的那种红。像一般的官宅呢，用的是铁红。所以现在呢，我们好多民宅呢，就是都是用红色，这是不对的。应该清代之后，到了民国时期呢，西方东渐，中国人对这些传统呢也就不大重视了啊，就出现了乱用颜色这种现象，所以黑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坏颜色，实际上黑是个好颜色。在五行当中，黑是水，水就是财富。 不提代表了财力势力的高门大院，今人向往四合院的生活，最津津乐道的或许是四合院中的庭院，栽花养鸟种树，可以采光通风纳凉，做家务相当的惬意。清代人有副对联，用来形容老北京四合院人家的生活情景，上联是天蓬鱼缸石榴树，下联是老爷肥狗胖丫头。天蓬上搭的有葡萄或者老藤或是葫芦丝瓜之类的蔬菜，葫芦谐音为福禄，颇受人们的欢迎。金鱼缸的寓意是年年有余，日进斗金。肥狗胖丫头说的是古时候的下人跟看门狗都生活得很好，代表了生活富足闲适的愿望。老舍先生在文章《我的理想家庭》里写道，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 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能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儿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儿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龙，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须在理想的国家内。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传统四合院营造技艺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历史文化街区的确立更早一些。2011年5月23日，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所长刘突正是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项目申报的发起人。 因为在这之前呢，像徽州的民居、山西的民居、闽南的民居、浙江的，相对来说北京这四合院也是一个民居类的代表性的项目。后来我们就建议北京市来申报，因为这事儿呢有意义。 传统社会营造四合院的工匠分为八大工种，被称为八大作。 有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石作，有这个搭材作，就直销的架子，有裱糊作。裱糊过去你看现在没有，这个行当已经没了，但是过去很重要。为什么呢？原来没玻璃吧，采光全靠糊墙纸、糊窗纸，完了糊顶棚，工程量挺大的。完了还有油作、彩画作，油作跟彩画作还不是一个作。油作一般门窗什么粉刷都要刷油啊，再讲究的他才在外边再画彩画。民居里的寺庙里画彩画是比较少的，除非那个有钱的或者说那个王府，就这种八大作都可以变成传承人。营造技艺这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是一个集体传承项目，不是靠一个传承人一个工种来完成的。你比如你要是搞刺绣哈，他可能就一个人干了，对吧？但是有些项目像营造技艺又不是了，他干的不是一件事儿。那你想，你木匠这个他申到传承人了，他不能代表这个瓦匠啊，对吧？瓦匠那个好多的砖砌砖呀、铺地呀、盖瓦什么的，但应该他也单独申报。还有油漆彩画什么的，就等于就像我刚才说八大作，他要有的话都应该做。还有一个土作，过去土作也很厉害啊，技术啊，过去墙没有砖的时候都是夯平墙啊。 作为一个整体，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已经列入非遗名录，但是具体到工匠技艺的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木工申报了，就是有木工的，有瓦工，处在他那个位置上，他已经有故宫整个他有这个影响力啊、知名度啊，完了领导层的这种决策啊，他有一些政策支持。过去的工匠要知道地位比较低，大家对他也不是特别重视。有些那个匠人他接近于工艺美术，他要知名度，他的产品的推销啊跟他的这个名声啊有很大关系，所以那他们对这方面就敏感得很。这个比如说古建公司啊，他靠工程来做，他的工程可能有上千万呀、啊、什么，他忙的是那个。你这个宣传不宣传对他一个人的作用啊，有一个工匠，这工匠比较有名，对他整个工程的这种价值提升啊，一时半会儿这是一个远期的。他干不了马上这个对接有什么直接的利益。 古建筑学家马秉坚的名著《北京四合院建筑》成为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的代表。 传承看怎么说啊，我们国家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对传承这个问题啊，它理解上我觉得有点偏颇 啊。 你看现在啊，现在他们认为啊，似乎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才叫传承，如果是换一种方式就不叫传承。那我们把这个 传统技术写出来写成书，大伙儿都在学，叫不叫传承啊？啊，我觉得这比那个传承恐怕更广泛。 现在咱们有一些古建筑公司，他们有一些工匠在，但是呢，您有没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工匠他可能慢慢的就会放弃掉这种传统的营造？ 现在这种机制很危险，建筑公司不养人，尤其是不养技术工人，啊，只是有一批这个搞管理的，所以在他们手里实际不掌握技术，掌握技术在谁那儿呢？在农民工那儿。农民工本身呢又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啊，用我们过去一个老专家的话来说，就是头天还在地里刨白薯呢，第二天来修古建来了，这是非常滑稽的一种。 他把近二三十年设计建造的四合院称为当代北京四合院，以区分传统意义的四合院。不同的工种在四合院的营造技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八大作呢，就是木瓦石砸土、油漆彩画糊木作啊，瓦作啊，这个石作、土作呢，就是做基础用的，打夯的啊，做地基的。扎彩作是干什么呢？就是搭棚或者搭架子的，像夏天啊避暑啊，就是可以搭个棚啊，就是扎彩作他们在做这事儿。然后就是裱糊作啊，过去人们这个没有玻璃的时候嘛，这个糊窗户、糊顶棚啊，都是所以裱糊匠是一个过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种。另外就是油漆啊、彩画这些工种啊。 过去的四合院以木结构为主，很多人会认为木工的地位比其他工种优先。 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就是木结构嘛，以木结构为主啊。有了木架子以后啊，其他的工种才能上。而且这木架子怎么立啊，平面是什么样子的话呢，是由木所来决定的。做基础的他也得听木匠的啊，木匠我这个柱子平面的位置放在哪儿，石匠也得听他的嘛，对吧？石匠柱顶石该放哪儿也听他的。料底的话，挖槽挖的什么位置啊，那怎么挖法啊，等于土作也得听他的。到砌墙的时候呢，就只有木构架起了以后才能砌墙，才能挖瓦，所以瓦作也得听他的，是吧？那彩画油漆肯定是在木石上画，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木匠啊是其中的灵魂啊，它是起一个主导作用。 城市在发展，建筑的功能形态、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 我木结构啊有好多优点啊，所以它抗震性能是最好的，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建筑都抗震啊。这回是经过试验啊，我们这次试验是搞了几一个是五度的时候啊，是微微的晃动，不认真看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然后七度就比较明显了，九度啊就有明显的晃动。九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内啊现在一个抗震设防的最高等级是九度，到十一度的时候，就相当于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这个等级了。十一度的时候仍然安然无恙 啊， 晃是晃，晃完了以后仍然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挺值得自豪的。 很自豪。 对 啊。北京四合院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引导着后人去追寻、感悟逝去的岁月中曾经拥有的辉煌与灿烂。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胡同文化系列》，北京四合院采访撰稿葛文杰，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站在街边，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故事写下序言， 树荫摇曳，人恋了夏天，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影子渐渐重叠，四季不断的更迭，热烈到温暖午夜，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两个人就是全世界，天微醺的沉淀，花点时间爱酿成感谢，你笑我就沉醉，冬天的夜你在我耳边，耳语很甜，我微红了眼，天使来到人间，热烈的温暖午夜，你问我什么是永远，简单三个人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着手回家，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写喧哗，四季变化，听见吗？心跳是幸福在回答。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陪着你白了头发。牵着手回家，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写下情话，走过人间的喧哗，四季变化，听见吗？心跳是幸福在回答，听见吗？心跳是幸福在回答。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师傅，等一等。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时光之京剧谭派掌门谭元寿。 我是谭元寿，谭家快200年了吧。京剧的这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鑫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七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他们的故事也被称为精粹版的

详情请拨打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补肾的真实效果。那说到补肾的效果呢，很多人就认为补肾呢主要是调理亚健康，有的人认为补肾呢是增加免疫能力。实际上我们说真正的补肾，它是贯穿人的防病、预病、强身健体、养生各个方面的。很多人只看到了补肾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看到了一个局部，应该看到整体。那要想了解补肾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效果，就应该先了解人的精气神。很多人都知道精气神是人身之三宝，所以古人云天之三宝日月星，地之三宝水火风，人之三宝精气神。那也就是说人的精气神是人身上的三个宝贝，能媲美天上的日月星，和他们同等的重要。那重要在哪儿呢？重要就在于精气神啊，它都是无形的，它是三种不同的生命的能量。有了生命的能量，人的这种生命力就会充足。而这三种生命的能量是分布在人体的全身的，最基础的是精，然后是气，然后是神，合称精气神。那虽然都分布到全身，但是它有一个总体的控制的脏腑，因为这三个关系是精足了生气，气足了生神，这叫精足气旺神全。所以《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藏精气，那也就是说肾精足了气就足，气足了神就足。所以补充精气神要补充肾中所藏的精微物质。刚才说过它弥散在全身，但是呢它有一个总体的管辖储藏的地方，这就是肾藏精气。肾精是干嘛的呢？是生骨髓的。为什么女性到了更年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为什么人老了容易出现牙齿松动，出现身高变矮？实际上这就是内在的骨骼的骨髓逐渐的流失。所以实际上人的骨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有一个动态的循环代谢能力的。那更多的骨质代谢出体外，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充，就会出现骨骼内部的空虚。所以老年人精亏的表现就是腰酸腿疼，就是牙齿松动。那有的人通过补肾以后改变了这个腰疼的状态，所以到处就逢人便说这个补肾好，解决了我的腰疼。可是这种结果说服力不足。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人腰疼的时候啊，别人没有切身的感受，那也就是说别人对一个人腰疼认知不足，只是听别人叙述啊，腰疼是吧，疼的直腰都困难，对他来说没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也就是说即使补肾把腰疼解决了，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了。那也就是说补肾是指停留在这个解决腰疼这方面吗？并不是。古人云精足陷于牙齿，这个给人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有的人还没到70岁呢，嘴里的牙已经都掉的差不多了。人没老牙先掉，为什么呢？这是牙槽骨骨质已经疏松了，这牙已经活动了，有的不拔不行了。那有的人呢都70岁都多了，但是满口的牙一颗未掉。因为如果这个人养生得当的话，满口的牙是可以伴随人终生的。可见把肾功能养好了，让骨髓随时的能够维持正常的骨质的代谢的话，牙是骨质特殊的这一部分，通过牙就能观察出全身的骨质的状态。所以 肾精如果充足，生的骨髓多，就可以保证牙齿的坚固。这就是古人云，精足陷于牙齿。通过补肾，你不是解决腰疼对人的认知力不是那么强吗？但是通过牙齿的好坏，一张嘴这牙掉的都差不多了，另外一个人一张嘴，好，这个牙一颗没掉，这个就明显的就具有说服能力，这才是能够真真正正看到补肾的效果，使人印象深刻。所以肾精不足了，通过有效的补肾，可以使周身的骨密度增加，可以使牙齿坚固。那气呢？气也是人身的一种动力，气这种能量它如果充足的话，人会觉得浑身有劲儿，精力体力充沛。那如果说气不足了，这人就会劳累，工作没有变，但是呢就觉得干这种工作要吃力很多，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那遇到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医就认识到这是气不够了。那如果通过有效的补肾把气补足了，好，浑身又有劲儿了。可是对外人来说，你气足不足，你有没有劲儿，对我来说没有明显的冲击力，认知力不足。你现在通过补肾又有劲儿了，那是你自己说你有劲儿了，你只是一种感觉，对不对？对别人来说印象仍然不深刻。但是通过补肾完全可以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来说明真真正正发挥了补肾的作用，在于人的声音。如果说气不足，这个人的声音是语声低微，那也就是说说话的声音很小，甚至一句话说不完就累了，中间停一下再说。有的人下了班以后回到家话都不爱多说，为什么？那就是气不够了。而真正有效的补肾以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就是气足陷于声音，说话有底气，人还没进屋呢，这个声音都传进来了，甚至是声如洪钟，这就是气足的表现。这个完全可以通过补肾来达到这种效果，这就真正能够让人体会到补肾的效果实实在在。所以气不足的通过声音能够验证出真正发挥出了补肾的效果，不只是调理亚健康，气一足了，不光是声音有底气，还会出现周身的体力觉得有劲儿，体力增加，晚上起夜的次数少，这些都会通过补气来解决。那第三，气足了以后它就会养人的神，神也是生命中的一种重要的能量。神足的人从眼睛上就能看出来，说眼神是吧，他这眼睛是炯炯有神的，年龄大了但是仍然能够看报纸上的小字儿，不戴老花镜，这就是眼睛有神。那如果说眼睛没神的，第一，这个目光是涣散的；第二，一天到晚是昏沉沉的；第三，晚上睡眠的时候出现了失眠多梦，这就是神不足。那神不足，有的人通过有效的补肾，神足了，足了以后晚上能够安然入睡了，但是刚才说过，这个对其他人来说认知力不足，因为你逢人便讲补肾改变了我的睡眠状态，对人家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他并没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而通过补肾养神，更重要的指标体现在人的眼睛，因为古人云神足陷于二目，那也就是说通过眼睛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神足不足。刚才说过目光涣散，对吧，看东西发花，那些都是神不足的表现。神严重不足的时候，就是人躺在病床上临危的时候，家人在面前说话他已经不认人了，那就是神都散了，那这个生命就即将结束了。因为神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他如果说缺失了，这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养神很重要，不光能够帮助人改变失眠多梦，更能够 改变双眼的状态，使人眼睛看起来神采奕奕，炯炯有神，而补充了精气神这种能量，实际上这是生命的能量，补充的越多，人的寿命就会越长。所以这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充的多，它自然手机使用的时间就长。而精气神的关系就是精足气旺神全，所以要从补益肾中的所藏精气开始。那精气神都需要补充，要想同时补充，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充足的补肾的力度能够使精气神逐渐充足起来。所以如何有效的补肾，就能够发挥实实在在的补肾的效果。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的优势体现在第一，好吸收，它的结构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对人体的吸收利用来说非常的方便，所以吸收率很高。第二个优势在于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刚才我们说过，精一亏，接着气也不足了，神也虚弱了。那现在呢，从最基础的肾中所藏之精开始补充，而海狗鞭所而海狗鞭所含有的补肾精微物质异常的丰富，所以它正好能够补充肾功能在这方面的虚损。肾中所藏的精气足了，那人的神气才会逐渐的充足起来。而血肉有情之品另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持久的发挥补肾的作用，所以在血肉有情之品的基础之上，再加用草木之品互相搭配，可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海狗鞭发挥出来的是补肾力度强，补肾时间持久的优势，辅佐的补肾的草木之品发挥出补肾周到全面的优势，两个加起来发挥的是叠加的优势，更能够帮助人补充精气神。精气神一旦充足了以后，一方面眼睛也亮了，睡眠也好了，牙齿也坚固了，骨密度也增加了，浑身也有力量了。另外一方面，随着精气神这三种生命的能量在身体内部越存越多，它不光是能够对疾病有一种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更能够储存生命的能量，使人的寿命逐渐的延长，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所以真正的补肾是全方位的，真正的补肾能够给人带来整体的强壮身体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特定于3月1日至3月8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7-8400，6617-8400。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还继续给大家讲呢我们那个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症状的常见的症状的表现。我们知道我们人肺里头的肺活量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给大家讲过，因为呼吸系统啊，不管它哪些生理特点，它的最主要的最后结果都是吐故纳新，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在这个，而且这个过程呢是受我们中枢神经的调节，和体液调节、化学变化这三种途径来进行这个呼吸的调节的。我们人每吸一口气大约有400到500毫升，深吸气的时候要大大的增多。你这个深吸气以后再用力吸，吸到不能再吸，然后再使出全身的劲儿把这个气体大量的呼出来，这个过程在我们肺内的容纳的空气的量就叫我们的肺活量。肺活量的大小是一个人换气功能的标志。肺活量要大，你肯定吸氧进去也多啊，然后你深呼吸气以后再呼出来，呼出的二氧化碳也多，这样呢就新鲜空气进去的多。平时我们成人每分钟需要350毫升的氧气，肺要吸入多少？要吸入6到8升的空气才能供给每分钟350毫升的氧气。所以这个我们每分钟啊，大概这个正常的成人呼吸是16到20次，但剧烈运动的时候啊，肌肉紧张或者进行紧张工作的时候，消耗的能量比较大。人的细胞代谢氧化非常旺盛，因此呢需要氧气的数量也大大的增加。比如在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你紧张的联系工作，这时候比平常你的呼吸要大10倍，就是这个呼吸量要多10倍。而且在这个紧急状况下，人的呼吸中枢在二氧化碳增多的这个警报下能够发出指令，然后经过神经中枢呢这个坚持呼吸运动的呼吸机命令他们积极的活动，然后就使氧气啊很好的吸收进去，二氧化碳很好的呼出来。另外呢，这个大量的气体的搬运工是谁？就是我们的红细胞血红蛋白，96%的氧气都靠它来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组织还有每个细胞里头。这个肺活量的大小呢，就是决定了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人他的身体健康的状况。一般深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胸廓啊要增大6到8厘米，这个肺活量呢大概是3500毫升。平时呢，每次我们需要16次的这样的呼吸，就是这么大的气体啊进去。而经常锻炼的人深吸气的时候啊，他这胸廓可以扩大9到16厘米，所以肺活量就达了4000到5000毫升。平时每分钟他只需要11次到12次的呼吸，就能非常出色的完成吐故纳新的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锻炼呢，增强心肺的功能，呼吸器官加强活动，然后呼吸机的力量会逐渐增强，肺泡的弹性也得到提高，所以肺活量呢就会相应的增加。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人这个肺活量的大小是跟我们健康有着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临床啊，呼吸系统在比较重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还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我原来给大家讲过啊，其实呼吸是我们人生命的第一需要。因为你别的都可以啊，半分钟啊几分钟停止，但是这个呼吸它是秒秒钟分分钟，你要停了你就憋不住，它就会缺氧。那所以就出现一种什么叫呼吸困难。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呢有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那所谓的我们叫呼吸呢是，所谓的我们叫呼吸困难是什么？就是本人主观感觉空气不足，呼吸需要费劲儿，还有就是呼吸频率和深度的改变，比如你呼吸加快了，还有就是呼吸深度也加快了，节律也发生改变了，这是一种客观的表现。 所以呢你就这个出现呼吸困难，就是觉得喘不上来气儿，这个气儿吸不进去也呼不出来。其实呢你呼不出来，也就这个肺泡腾不出地方来，你也没办法深呼吸把这个氧气吸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叫做呼吸困难。这个发生呼吸困难啊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非源性的呼吸困难，由于你呼吸器官有疾病，所以呢你氧进出肺部都受到阻碍引起的呼吸困难，称作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你比如急性喉炎的时候，那你喉头水肿了，声带也水肿了，这样你吸气呢也进不去，出气也出不来，肯定你就觉着憋气。还有就是气管或者是支气管有异物，或者支气管哮喘，呼吸性的困难，就是出气呢气儿出不来，然后呼气吸呢最后呢吸进去也没有地方待，所以也吸不进去。像肺炎啊、肺水肿啊、肺梗塞啊，或者是肺不张啊，或者肺纤维化，这个都造成缺氧或者二氧化碳储留，这样就引起了呼吸困难，就是我们感觉到空气不足，然后呼吸费力，频率啊、节律啊、深度啊都有改变，这个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呼吸功能不全。这是主要的表现，它的来源第一个是我们肺部的一些肺源性的困难，还有心源性的困难。你比如像心脏病伴有心力衰竭而引起的呼吸困难，这两个呼吸困难有时候你肺部也有病，你这个心脏也有病，有时候就爱混在一起。我就碰到一个病人啊，他老说他这个上胸部胸骨后憋气上不来气儿，老嗓子痒痒要咳嗽，就在那儿按气管炎治啊治啊，治了很久也不好。后来呢我跟他说，你不是，你是心脏的问题，你心脏原来有病，现在有慢性衰竭，然后呢你现在又这个糖尿病又这个犯了，所以这个加到一块儿，你第一的任务不是这个要去气管炎去治气管，而是要这个血糖降下来控制好就会好。结果呢后来他这个心脏表现的这个心源性的呼吸困难就得到了比较好的解除。再有就是血源性的呼吸困难，你比如你一下大出血了或者休克了，这个血氧的含量急剧的下降，就出现呼吸困难。那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红细胞携带96%的氧，那它少了呢，肯定你就缺氧了。还见于严重的贫血呀、脱水呀、休克啊，或者是你有大出血的问题，这些也引起呼吸困难。还有精神，神经和精神方面的呼吸困难。比如一些颅脑的疾病，你像昏迷的病人呢，他这个中枢性的呼吸衰竭，所以这个也是引起这个深大的呼吸，表现出来呼吸困难。精神性的呼吸困难主要是像癔症，有的人这个有这个癔症的发作，那时候也可以呼吸困难，检查的时候他并不出现呼吸困难的象征。还有就是中毒性的呼吸困难，由于外源性的中毒，比如药物啊，或者化学药品啊，或者内源性的中毒啊，比如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尿毒症的酸中毒啊，这些都引起呼吸困难。所以这个呼吸困难在临床上，特别是在一些危重的病人上经常的见到，特别是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其实要是消除这个症状，那你必须得要预防，就是你知道自己有这个心肺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在现在寒冷的天气，以后春天来了还是这样，春天的气候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变化特别大，忽冷忽热，像孩儿的脸啊，冷起来又不冷得不行，钻心的冷，一下暖和了你就得又得穿单薄的衣服，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引起肺部的一些疾病的发作感染，也容易引起这个心脏病的病人呢、心力衰竭的病人啊，病情加重而出现这个呼吸困难。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中医药学的药库，中医药学的这个药学宝库中啊，是非常有 悠久文化历史的。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已经在《神农本草经》这一本第一本药学书籍365种药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这个中国人呢就这个偏好灵芝，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把灵芝啊给了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长寿，它是这些的象征。所以我们看一些年画啊，这老寿星手里拿一个灵芝，或者梅花鹿回头也叼着灵芝，都是给予非常美好的寓意。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呢灵芝我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在长期观察用了灵芝人的这个表现上，比如益气补虚啊，健身增智啊，扶正固本啊，延年益寿啊，所以这个到了李时珍时期啊，就知道了这个灵芝补益五脏之虚，特别是它能够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你看这就是四五百年前的事了。而经常用灵芝呢，对五脏六腑的补益中，在平衡我们全身这个器官的功能上，以及在增强血氧能力上，现代的医学呢已经这个研究出来了，就是中西医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可以治病的。因此对常见病多发病在预防上，在消除和减轻症状上，以及促进他们疾病的康复上和自愈能力上，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复合的营养体。那这些物质呢，你比如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14种微量元素，跟我们身体的比例搭档非常接近，因此非常好吸收。再加上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E 这些物质，这些所有的有用的作用强的物质，再加上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也是非常好的，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毛细血管瓣膜开放，而让毛细血管的灌注量增加，血液灌注量增加，这样让很多的红细胞进到我们的最基础的这个地方，让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充分的交换。再有就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所有器官的微循环，而使得最终营养物质和废物排泄的地方能够得到非常好的维护。所以现在的这个西药肯定灵芝的药用价值，主要就在于它含有的成分非常多，除了我说的灵芝酸啊、灵芝多糖啊、氨基酸啊、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所以它在这个缺氧上头就对我们那个有非常大的帮助。你比如它可以促进红细胞的生成，改善微循环，而使我们这个血液中啊含氧量增加，促进新陈代谢，提高我们身体的生命力和抗逆能力，而且减轻一些化学药物质，你比如一氧化碳啊，还有农药的这个汽油中的一些重金属啊、有害物质啊，对细胞的侵害。同时呢还有它的含有的非常多的有机锗元素，一个锗元素咋抓三个氧原子到身体里还放下。灵芝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还能使红细胞里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红细血红蛋白和氧的亲和力增加，这样使血氧能力更增加。像这样你像对于一些为了预防一些呼吸道的这个呼吸上头有障碍的人，就起到了真正内补氧的作用。这样来呢就是完善我们这个有呼吸困难的病人的一些在呼吸上头的引起的缺氧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